想永远依赖你的体温，我害怕你爱到最后失去灵魂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来来

跟随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如果是瞬间绽放，我多强，我那只是陶醉。日光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一只天际烛光晚餐夜指着的红玫瑰，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心碎。一意孤行，已没路后退。如果我心碎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 can I define all the fruit?